心降下龙鳞奔圣心。生男立为皇后，谁心生男立为皇后？ 怎么说，丽妃产房内外都

就说远了，万岁有旨，你我姐妹谁先生龙就立谁为后，如今姐姐就要临盆，但愿您降生一龙，这皇后之位可就是您的了。我是嫔妃，理应伺候皇后啊，这不万岁命我收生代劳前来伺候姐姐您呐。 弟妹，你我相处情同骨肉，日后若梦恩宠，正了皇后之位，亦要与你共掌朝阳。 皇姐，我的皇后姐姐。 弟妹不可如此。 凌晨风。 事，河中装的是误会之物，怎么会有婴儿的哭声？带我看看一看。不行，娘娘说不准开河，我怎能违背懿旨啊？ Thank you.

这就是吕娘娘降生的婴孩，他就是当今的。磨难，险些命丧于河之中。 西宫国后失尽粮，害苦了东宫。娘娘， 这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罪？他竟然被赤身露体装河塘，险些命丧。你也是十月怀胎，天生父母养，怎能够为虎作伥，丧了天伦

请娘娘起封。 你把庄盒打开。 遵旨。水蜜桃啊， 哎，这分明是蜜饯桃，你怎么说是水蜜桃呢？ 我当是娘娘问都有些什么桃。 娘娘问你这一层装的是什么桃？ 这一层是雨浆桃。 那么水蜜桃一定装在第二层了。 那么好，我就再看着第二层。 这才是水蜜桃，香甜甜呀，蜜香甜。 跳的还真不错， 这桃子让人一看就嘴馋，娘娘您尝两个。 哎，这是给八贤王的，咱们能尝吗？ 哦，娘娘要吃水蜜桃，这好办呐。今年的桃园托皇上的隆恩，娘娘的鸿福，是风调雨顺，硕果累累呀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肥育饱满的仙桃。等奴婢拜寿回来，到御花园给娘娘采上几大庄盒，娘娘吃了口中甜蜜，心里高兴。过几天养下太子，也是活泼泼水灵灵，皇上看了不定怎么欢喜高兴啊。 没看呢， 怎么还有第三层？ 这种装盒都有第三层， 这还用看吗？ 一定要看。 那么好，陈公公，我就再看着第三层。 日夜横闯五十军体地方，御外之间去驻兵，恨不得一步起的，连口水我都没工夫喝。得了，我先进屋歇会子。 进王府大门不走，我把天门进，有孔敬东主公卿。 正在饮宴，得把贤爷请出来才好禀告。 嗨，那是谁呀，也不通报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哟，

轮一天，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，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，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 转。 哎，你够胡说， 是想喝头了， 是 你想孙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放。 没说为什么放跟头啊？跟头 啊，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我告诉你们，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边，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，酸溜溜的，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。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。又有点酸。 哎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我不说，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我 小 的时候。 小酸枣，滴溜溜的圆， 滴溜溜的圆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